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当你的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介绍我看你本体。

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万难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把走到了百花深处。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万难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你最近黑眼圈可是越来越严重哦。 是啊，天天对着电脑，没办法呀。 对于经常要面对电脑的朋友来说，眼睛的健康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有的人为了滋润干涩的眼睛，在睡前喝大量的水，但第二天早上眼睛就会发肿。若为工作需要必须每天面对电脑的话，需要每隔一个小时休息十几分钟，往远处望望，也可以花点时间做眼保健操，转转眼睛，做眼部运动。另外，电脑屏幕要经常擦干净，最好把电脑的背景调成保护视力的豆青色，平时泡些枸杞菊花茶喝，以清肝滋阴明目，保护视力。如果长期操作计算机的话，可以每天早晨用微波炉炖服一些枸杞子，多沸腾几次，等到汤汁发黄，连枸杞子一起服下，就能很好的保护视力，防止眼球疲劳。 此外，操作计算机的时候，多饮用菊花茶和绿茶，也能有不错的明目效果。养生小贴士：电脑族养生必学养眼妙方。想拥有一双有神的眼睛，最主要的是自己调节上网时间，尽量远离电脑。如果你是眼睛容易浮肿的人，可以用干净的棉花蘸菊花水涂在眼睛四周，就能很快消除浮肿。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Imagination 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 fait la tour Et là je suis vraiment on my way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今天我才刚上线，你说我是猪八戒，我头上出现三条线，幸福的下载也就跟着地雷，又怎么了这一回，不知道我哪里有做不对，没时间赶快做准备，等着傻笑陪醉，我到底找谁有了谁，可能今年犯太岁，幸运才会那么的悲，手机每天说有鬼，时间要不宝贝，明天就会倒霉，陪你逛街陪你捏，要我穿的再体面，但只要是你爱就不会灭，我的爱别想猜，就趁现在快下载，等待，给我勇气就不会害怕失败，告诉我哪里错，还是爱不够多，上到山下有过都告诉我，我已走过路魔，为了你这不算什么，我的爱你明白，我的心已被打开，有我在给你依赖，要继续幸福下载。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 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英国银行协会每年都组织一个培训班，课程为期两周，目的是帮助银行职员识别假钞。但这个培训班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在培训的两个星期里，学员们一张假钞也没摸过，训练时用的都是真钞，上课时讲解的也都是真钞的特点。不接触假钞，怎么能识别它们呢？很多人对这项培训的有效性产生过怀疑，银行系统也曾对受训职员和上过其他假钞识别课的职员进行过跟踪调查，但统计机构表明，受了这种培训的职员对假钞的识别能力要强得多。这种方法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专家们解释说，受训时学员摸到看到的全是真钞票，通过反复接触，他们的手指眼睛习惯了真钞的感觉，在日后的工作中一旦遇到假钞，他们就会感到非常不习惯。虽然对假钞的特征一无所知，但潜意识里却感到这不是真钞。简单生活格言，辨别是非和识别假钞是一样的道理。当你心中只有真诚之念，当你交往的都是高尚之友，当你所做的都是善良之举时，真善美就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到那时任何假恶丑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心却一无所扰，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怎么做？你都拒绝。